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广播剧欣赏。 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，隋文帝和他的儿子们，改写。 和秦朝有些相似，都是在结束了长期分裂后建立的，可又都是短命的。一个以节俭著称的皇帝，比如当时皇宫里的装饰很少，隋文帝对吃穿不讲究，对官吏要求也很严，朝中大臣都不敢穿豪华的衣服，而隋文帝对百姓的疾苦很关心。有一年，关中地方遭受旱灾，粮食减产，发生饥荒。隋文帝忙派人去查看灾情，特别嘱咐要看看老百姓在吃什么。过了些日子，他心情沉重地和大臣们说起了救灾的事。 哎，你们看看，这是关中百姓吃的东西，豆皮、谷糠。百姓们受苦了，这是我的过错。我身为天下之主，少得无才，上天才这么惩罚我呀。 是臣等不能尽职尽责，有负陛下厚望。 我已经下令，从今天起，每顿饭时不用酒，不吃肉。什么时候百姓不吃糠了再说。 陛下要保住圣体，饥荒不是一两天就能过去的，还要从长计议呀。 是从长计议， 保住圣体啊。 据洛阳官员报告，说那里没有受灾，粮食有富裕。我想，就让关中灾民到洛阳一带暂住，以解燃眉之急吧。 是。陛下，臣等这就去办。 慢，此事我要亲自去做。过几天，我带灾民到洛阳去。 这年八月，他带领成千上万的灾民前往洛阳避灾。由于隋文帝的精心治理，隋朝在20多年里呈现了繁荣景象，农业连年丰收，社会比较安定，人口增加，国库也充实了。他对儿子们要求十分严格，希望他们像自己一样节俭谨慎，取信于民，把隋朝基业一代一代传下去。隋文帝有5个儿子，都是独孤皇后所生。长子杨勇为人宽厚，被立为太子。次子杨广聪明能干，在统一全国事业中立了大功。三子杨俊年轻有为，战功显赫。四子杨秀武艺超群。五子杨亮从小就很有志气。可是好景不长，随着战争的平定，儿子们被封王以后，隋文帝渐渐地发现孩子们和自己想的并不一样。首先是三儿子秦王杨俊，自从当了并州总管以后，隋文帝就听到了不少说他过世的话。他派人去调查，调查的人回来以后，文帝立即召见。 爱卿，你调查秦王杨俊的事有结果了吗？ 陛下，恕臣直言，秦王近来确实做了不少超越法度的事。 你如实讲来，不得隐瞒。 是。秦王在并州大兴土木， 住所是模仿皇宫修建的，里面陈设无不精巧绚丽。秦王心灵手巧，陛下是知道的。他现在不问政务，整天自己拿着斧子和锯去做木器家具，还都镶上了珍珠玉石。 杨俊竟不顾朕的旨意，敢这样胆大妄为吗？ 陛下，他还为爱妃专门盖了一座水殿。 水殿？是在水里盖的？ 那倒不是，因为殿里用香粉涂墙壁，玉石砌台阶，梁柱之间镶有明镜，吊着各种珠宝，明亮耀眼，所以就取名水殿。秦王每天在水殿里宴请宾客，观看歌舞。 这个畜生，非把我朕气死不可。还有吗？ 再就是陛下已经知道的，秦王出钱求息，对百姓高利盘剥，并州百姓怨声载道。 这件事，朕不是派人处罚过他的手下人了吗？ 可是秦王现在还在放债，比以前更变本加厉了。 哦，我听说杨俊爱美色，这没出什么事吧？ 倒没听说。不过秦王嫔妃很多，难免偏爱哪个。天长日久，陛下不能不防啊。 好，你查得很好，这个杨俊朕非严加处置不可，不能让他坏了朕的名声。 正当隋文帝考虑如何处置三儿子的时候，杨俊的手下人从并州赶来报告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。 启奏陛下，秦王病重，难保不测，陛下快救救秦王吧。 嗯，怎么回事？杨俊不是一向身体很好吗？ 已经查明是崔妃下毒引起的。 有这样的事？你快说明白。 是，崔妃本来很受秦王宠爱，生了两个儿子，可近来秦王又一爱他人，冷落了崔妃，崔妃心生妒忌，前些天在瓜里放了毒药献给秦王，秦王吃过以后药力发作就病了，现在虚弱无力，越来越沉重，看来凶多吉少了。 传朕的命令，崔妃毒害秦王，令他自尽，不得迟延。秦王杨俊违反国家法度，私造宫殿，放债求息，府中又出了这种丑事，令他立即进京，朕要当面处置。 是。 不久，杨俊挣扎着带病的身子来到了长安。 好一个杨俊，身为郡王竟敢目无法度，你还有资格在朝为官吗？ 儿臣罪该万死，望父皇念儿臣重病在身，饶恕了吧。 你以为是我的儿子，我就不肯处置你吗？从现在起，免去你一切官职，只保留秦王身份，不得返回并州，就在长安养病吧。 臣刘生启奏陛下，秦王在并州虽然做了些错事，陛下已经训斥了他，而且他已经认了错，陛下就宽恕了他吧。 不行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谁也不能违反。 念秦王有功于国，请陛下从轻处罚吧。 别说了，朕已经决定了的事，万难更改。下去。 是。 刘生吓得不敢再说。大臣杨素仗着是老臣，进宫来劝皇帝。 陛下，秦王是有过失，臣为他难过，可是 什么？ 你要为他求情？ 不敢，臣只是想秦王还年轻，又是陛下的爱子，看在父子情分上，就饶恕他吧。 这是什么话？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，我就该制定一个天子儿律吗？荒唐！当年周公是多么仁慈啊，他还依法严惩了作乱的兄弟呢。我和周公不能相比啊，但我绝不能不遵守法度。国家大法是我制定的，我不守法还能让别人守法吗？给我下去。 不久，杨俊病势沉重，愧悔交加，终于医治无效，断送了年轻的性命。隋文帝立刻赶到，不觉牵动了父子之情。 儿啊，儿啊，来人，俊儿的后事一定要从简，送终的东西不准铺张。 是， 今后皇亲国戚死了都照此办理。 陛下，念在秦王从小征战有功，请陛下允许为他立碑。 哦，是想求百世之名？这好办，将来让史官记史的时候给他记上一笔就足够了，何必立碑呢？嗯，如果子孙们不争气，就是立了碑，将来国破家亡，那块碑。 不久，隋文帝最信任的太子杨勇也任意胡为起来。有一次，杨勇披挂起一副蜀人制作的铠甲，上面还画上了漂亮的花纹，配上了装饰品，显得威武华丽。隋文帝看见了，脸马上沉了下来。 勇儿 在。 蜀地的铠甲本来就够精巧的了，你何必还要在上面加纹饰呢？你一向性情宽厚，不喜欢奢华做作，没想到近来你也变了。你要记住，自古以来做帝王的没有好奢侈能长久在位的，你是太子，就应该做个表率才能继承大业。 父皇息怒，儿臣一定改正。 这样吧，为了让你不忘过去，我把我用过的一把旧刀送给你。 谢父王。 啊，这是我常吃的菜酱，味道嘛不怎么好，可我一直吃它，你也拿去尝尝。 是。 勇儿，你要知道我的心呐。 儿臣记住了。 可是杨勇没有记住。冬至那天，文武大臣到东宫祝贺，杨勇摆下宴席，鼓乐齐鸣，招待百官。这事儿让隋文帝知道了，他追问起身边的人。 冬至那天，百官到东宫朝拜，是什么礼节？合法度吗？ 陛下，那不过是祝贺，不是朝拜。 为什么去那么多人？太子还奏乐相迎。 臣想，太子是高兴吧？ 什么话？什么场合用什么礼节？国家有规定，百官到东宫祝贺 不合法度，今后断不可行。 可是杨勇不能自我节制，一再出错，终于隋文帝宣布废除杨勇的太子身份。再说他的四儿子蜀王杨秀，也渐渐地奢侈腐化起来，按天子规格置办车马衣服，还做了不少残害百姓的事。隋文帝听到以后，急令杨秀进京亲自审问。 杨秀，你以为蜀地离京遥远，朕就管不了你了吗？当初你哥哥杨俊做坏事，朕以家法治他的罪。如今你犯法害民，朕要以天子名义处置你。来人， 走， 把杨秀交大理寺议罪。 父皇，父皇饶命啊！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 杨秀被免去蜀王称号，成了平民。隋文帝的五子杨亮听说以后，想到自己这些年也有越轨行为，不免心惊肉跳。文帝死了以后，他索性起兵反叛，也被削职为民。杨秀和杨亮后来都被人杀了。在五个儿子当中，能博得隋文帝好感的只有二儿子杨广了。杨广深知父皇喜欢节俭的脾气，在这方面一直小心翼翼，甚至弄虚作假。有一天，他探听到隋文帝和独孤皇后要来，急忙和手下人布置起来。 快把这些摆设都撤下去， 是 随便摆几件旧的就行了。哎呀，你们挂这么新的床帐干什么？把那头最旧的换上。 是。 哎呀，你们动这些乐器干什么？ 殿下，皇帝皇后来了，要奏乐相迎吗？ 哎呀，不用了不用了，都下去。 是。 还有你们这几个女人穿这么好的衣服干什么？都躲起来。 哎，是 你们这几个换上些旧衣服来服侍我就行了。 是 皇帝皇后驾到。 儿臣迎接父皇母后。 阿嬷呀，我和你父王是随便来看看，你就不用张罗什么。近来你又迷上哪个妃子了？ 儿臣不敢，儿臣一向只和萧妃同住。 啊、哦、这就好这就好。啊，陛下去看看他们住的地方吧。 嗯，好。啊，你看看，阿嬷这孩子，床帐都是用粗绢做的。 是啊， 这府里的摆设装饰也不多呀。 嗯 啊，好，好啊，我的儿子就应该是这样。 是啊，啊，看这乐器上满是尘土， 嗯， 可见他平时不喜欢饮宴歌舞。 啊。 他对女人也是很专一的。我最不喜欢做帝王的，今天喜欢这个，明天喜欢那个的。 嗯，还是阿嬷好啊。 嗯，是。 不久，隋文帝决定改立杨广为太子。但是几年以后，隋文帝在病危的时候，得知杨广在宫中乱伦，后悔不该改立太子，派人去叫大儿子杨勇的时候，杨广闻讯赶到，竟然做出骇人听闻的杀父杀兄的事来。而他设骗局，伪装自己，耍阴谋陷害兄弟的行为，也没有逃过史官的春秋之笔。隋文帝是一位有为的君主，对儿子严格管教也是对的， 但是封建特权造成的奢侈腐化，绝不是某个人能制止得了的。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，穷奢极欲，隋朝江山被很快断送了。兄弟五人没有一个善终，这是隋文帝所料想不到的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隋文帝和他的儿子们》，剧中人物有许正廷、王志全、高慧斌、宋杰、陈强、刘金山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怡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斌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 中国历史故事玄武门之变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公元618年，唐朝取代隋朝，成为历史上继汉朝以后又一个强盛的皇朝。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当初从太原起兵反隋，主要是听了二儿子李世民的主意。在一路征战中，李世民也是冲杀在前，他的哥哥李建成、弟弟李元吉虽说也领过兵打过仗，可是功劳远不如他。建国之后，李建成被封为太子，而平定割据势力的征战则是由秦王李世民承担。这样李世民的势力和声望就超过了太子。李世民手下有许多谋士武将，当然不满足只做个秦王。李建成身边除了聚集着一些个皇亲国戚以外，还有齐王李元吉一派人。高祖李渊本来就很器重李世民，又听了一些大臣的意见，甚至有意改立李世民为太子。这事让李建成知道了，就马上找弟弟齐王李元吉来商量。 四弟，我听说父皇想改立世民为太子，我知道我不如他本事大，可我是长子，已经立为太子，怎么能随便改变呢？你和我手足情重，不像世民那样趾高气扬。哼，此人不除，你我的前景都不妙啊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 您和世民争高低，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事儿，只有咱们哥俩合起来才行啊。 嗯，我也这样想。将来你保我即位，我一定封你为太帝。我死了，就传位给你。 谢大哥。不过光你我还不行，还得在父皇身边找人帮咱们说话才行。 哦，你是说在女人身上做点文章？ 对，父皇年纪大了，对国事也懒得管了，成天和嫔妃在一起玩乐，他耳根又软，您何不 好？父王近来最宠爱张婕妤和尹德妃，我就去求求他们。 李建成给两位宠妃送了礼，正好两位宠妃也正在恨着秦王李世民， 就满口答应。有一天，他们在李渊面前说起了李世民。 陛下，妾妃有件事弄不明白。那天陛下饮宴歌舞，多高兴啊！可秦王在一边偷偷擦眼泪，这不是太让陛下扫兴了吗？ 哦，我问过他，他说看见宴席这么丰盛豪华，想起了他死去的母亲，所以才流泪了。 哟，秦王还真是个大孝子呢。可秦王见了我们从来就没有好脸色。就说上次吧，陛下赐给我父亲那块好地，可秦王又把它给了淮安王。您的圣旨还不如他一句话管用呢。 哦，真的吗？世民敢这样？ 陛下，我也是一样。有一天，秦王手下的杜如晦骑马经过我父亲门前，不但不下马，还打了我父亲。 嗯， 其实啊，我看呐，都是秦王叫部下这么狂妄的。 这也太不像话了。 陛下玉体康健，他还这样。他要是得了势啊，我们还能活吗？幸亏建成太子仁慈宽厚，陛下把天下托付给他，我们也就平安了。 你们放心吧，建成是太子，将来天下当然是他做了。 这就好了， 这就好了。 陛 下， 你真好。 好啊，陛下。 第二天，李渊召见了李世民。 世民， 儿臣在。 我给张婕妤父亲的那块好田，你又给了淮安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据儿臣所知，父皇圣旨在后，淮安王得田在前，他不肯相让，儿臣也不好勉强。 你呀，这几年让你身边的那几个读书人教坏了。 哦， 就说那个杜如晦，那天还打了尹飞的父亲，你知道吗？ 父皇，儿臣知道，那天是尹飞父亲先让家童动的手，还打断了他的手指，他才还手。 胡说！你的部下连我妃子的父亲都敢打，你对百姓还好得了吗？我还想过让你做天下，要真是那样，你准是个暴君。 儿臣惹父皇生气，罪该万死。可是 别说了，下去吧。 儿臣遵命。 有一天，李元吉设家宴，请父皇和两个哥哥到府中饮酒。趁着李渊和李世民还没有来，李元吉就和李建成商量。 大哥， 趁着李渊和李世民还没有来，李元吉就和李建成商量。 大哥， 你的心思我知道，可今天你不能莽撞。父皇在场，要是怪罪下来，你我反…… 小弟还不是为您好，他死不死，关我什么事？ 不要着急。 这一天，兄弟三人跟李渊出外打猎，李世民连连射中猎物。 你越过大山涧，你骑上试试。 谢大哥，小弟就试试。 不料这是一匹烈马，刚一骑上就狂奔乱跳。 幸亏李世民马术高超，才没有出事。他知道这是太子有意伤害自己，很生气。他的手下人忙把马拉住。 大王，不要骑了，小心为好。 哼，人生死有命，想害是害不死我的。 李建成听了，把话改了改，密告了两个宠妃。很快李渊也知道了。 世民。 儿臣在。 昨天打猎你说了什么？ 父皇，儿臣没有说什么呀。 还敢狡辩？你说天命在你身上， 我 你受命于天，死不了是不是？ 父皇， 我还没死呢，你就敢受天命，你也太急了点了吧。 父皇，可儿臣不是这么说的，请父皇详查。 还查什么？建成、元吉都听见了，你真是要气死我呀！我死了你就得势了，你知道你犯的这是什么罪吗？ 父皇，儿臣有罪，愿下法司受审，要是此事属实，愿领死罪。 哎，启奏陛下，北方突厥兵马又来进犯我大唐边界了。 哦，世民。 儿臣在。 起来吧。 谢父皇。 这件事儿就不提了，突厥来犯还得你领兵退敌呀。 儿臣遵命。 这场风波虽然平息了，可兄弟三人的明争暗斗更厉害了。又过了两年，突厥人马再次南侵，李建成为削弱李世民的势力，向父皇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出征。李渊答应了，并召见了李元吉。李元吉从父皇那里一出来就去找李建成。 大哥，这次我代替世民出征，我趁机请求调用秦王府的兵将，像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他们，父皇也同意了。 太好了，真是天助我也呀、你把秦王府那些大将带走，出征那天我拉市民为你在昆明池践行，就把他杀了，对父皇就说他暴病而死，然后把他手下的人都活埋了。 李建成自以为得计，哪知李世民也在他身边设下了眼线。他手下人探听到这个消息，连忙去密告给李世民。李世民正为父皇把自己的部下调走，没有了谋臣猛将而闷闷不乐，听了密告大为震惊，忙把尉迟敬德、长孙无忌等人叫来商量。 大王，事到如今只有先动手杀了他们才是上策。 唉，可这兄弟之间骨肉相残，自古以来就被人厌恶，不如等他们动手我再讨伐他们，这样就名正言顺了。 大王，祸在眼前还这么犹豫不决呀、就是不为自己也要为社稷着想啊，我们以死拥戴大王，大王还怕什么呢？要是不这样，我尉迟敬德只好逃走，不能够等他们来杀我的头。 尉迟敬德，你 大王不听敬德的话，我们就和他一起逃走，不关您的事了，千万不要这样。 你们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？ 我已经让800亲兵准备好了，箭在弦上，由不得大王了。 那还要听听房玄龄、杜如晦他们的意思才好啊。 我去问过他们，他们说皇上已下令不让他们见您，不敢再来了。 什么？他们要弃我而去吗？不行，你们拿我的佩刀再去请他们，若还不来，你们就砍了他们的脑袋回来。 谋士房玄龄、杜如晦得知秦王下了死命令，就扮成了道士模样，秘密进入了秦王府。于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兵变计划筹划出来了。第二天，李世民来到皇宫，把建成、元吉几次要害自己的事都说了，请求父皇明察是非。李渊还以为又是兄弟间吵闹的事，就答应明天召见三兄弟当面查问。公元626年初夏的一个早晨，长安城皇宫北边的玄武门打开了。李建成、李元吉骑马来到玄武门前，忽然发现情况不对。 不好，大哥，这守宫的卫士都是秦王府的人，他们要先动手了，快走。 大哥，四弟，快站住，市民有话要说。 市民追来了，待我射死他。哎呀，三箭都没有射中。 你们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看剑。啊！ 李元吉见大事不好，跳下马跑进树林，李世民追上去，兄弟俩扭打在一起。 哎 哎 哎哎哎！ 尉迟敬德赶了来，李元吉拔腿就跑。 哪里跑？看剑！ 啊！ 太子府和齐王府的兵将得知秦王兵变的消息，立刻赶到玄武门，双方展开了厮杀。这时候，尉迟敬德提着两颗人头赶到了。 你们看，这是谁的首级？太子齐王作乱，秦王奉旨讨伐，他二人已死，你们还替他们卖什么命？ 啊！太子齐王都死了，快逃命啊！ 三兄弟在玄武门搏斗的时候，李渊正和亲信大臣们坐船在海池中游玩，看来他根本没把昨天李世民说的事放在心上。 嗯，今天的天气很好啊。啊， 陛下洪福齐天，国泰民安呐。 忽然远处一匹快马飞驰而来，马上坐着一员全身盔甲的大将，说话间到了湖边。 啊，你是谁？要造反吗？ 陛下不要惊慌，我是秦王府的尉迟敬德。太子和齐王谋反，秦王已经把他们处死，特派臣来保护陛下。 啊，什么？奸臣元吉都死了吗？市民他竟敢这样无情，这可怎么好啊。 陛下息怒，圣体要紧。依臣等看，建成元吉功劳不如秦王，还嫉妒秦王阴谋害他。秦王功高盖世，天下归心，陛下若立他为太子，把国事交给他， 天下就安定了。 这，唉，本来朕也是这样想的呀。好吧，我这就派人宣布此事。 当天，李渊召见了新太子李世民。李世民牵动了父子之情，扑到父亲怀里哭了起来。 父皇，父皇，儿臣有罪，儿臣是不得已呀。 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我不怪你。这些天我也让他们给蒙蔽了。从今天起，我把国家大事全交给你。 父皇， 我老了，不中用，这个皇位该你来做了。 不，父皇安泰，儿臣不敢。 别这么说了，我还想高升一步，当太上皇呢。 两个月后，李渊宣布正式传位太子，李世民即位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。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，努力发展经济，内修政治，外御强敌，善于吸取和采纳不同的意见，知人善任，使社会很快得到稳定和发展，为盛唐的出现奠定了基础。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开明君主和卓越的政治家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玄武门之变》，剧中人由陈强、许正廷、翟月荣、石维坚、王慧元、童凡、张连仲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怡、苏健，责编陈斌、淳朴，录音合成宋鹤仙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